你的脸，无声已跟，但没法捉摸，消失于这份暗光线。每一个夜，漫长夜，思忆千遍，仍想起昔日每一天。为我衷谈诗意，天天都会想你千遍。曾经天天见，哪知你重要，如今方知道缺少你心困扰。夜静默，静悄蔓延，愁思充斥了每一天。何时何地又共你见面，只盼望始终有一天，只盼望可跟你相见。在漫长夜里蔓延。